一个热点。那中间呢，涉及到了女子被恶犬咬成重伤，当公众从媒体上得知说，哦，这是为了救小女孩，这女孩子被咬成重伤了，于是呢，大家就为她筹款，数额达到了80多万。那现在出现了大反转，这中间涉及到了哪些法律的问题和法律的责任呢？咱们节目一开始就来说说这个事情。那接下来第二个话题也是这两天的一个热点，三名留守儿童杀害女老师，未成年人的恶性犯罪，法律能如何来应对呢？那这件事情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探讨一下。今天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的郭子福，郭律师。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高田，欢迎朋友们来收听今天的警法在线。首先呢，欢迎中银律师事务所的郭子福律师，郭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在这一开始呢，先和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今天要说的第一个话题。就这几天，安徽利辛这个地方，一个叫李娟的26岁女子被恶犬咬成重伤的事儿，可以说是持续在网络上发酵。李娟的家人多次向来采访的媒体表示，在9月初的一个晚上，李娟下班途中救了一名被两条大狗追逐的小女孩，但是自己呢却是横遭不测。这样的一个说法，于是呢引发了不少人的捐助，目前爱心捐款已经超过了80万元。但是因为事发的那个时候呢，那个地段没有监控，也没有其他的目击者，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那就在前两天，现代快报的记者赶赴到了李娟的老家安徽利辛，展开了调查，发现原来真相和之前她的家人所说的完全不同。李娟并不是在回家路上受伤的，而是在一家养狗场里被狗咬伤的。而这家养狗场的主人呢，正是她的男朋友张宏宇。在南京的医院里，她的男友张宏宇也承认自己是撒了谎，但他表示所有的善款将用于女友的治疗。昨天安徽省利辛县春店派出所的相关负责人跟媒体说呢，李娟被咬伤的第二天，她妹妹就来派出所报案，只说了她姐姐下班路上被狗咬伤，也没有提到救人的事儿。在李娟妹妹的描述中呢，当天晚上9点钟左右，姐姐李娟从工作的饭店骑电动车返回位于利辛县城的暂住地，当到了一片拆迁路段的时候，突然窜出了两条大狗向她扑来，把她咬成了重伤。民警告诉记者，李娟的妹妹曾经向警方表示，狗的主人找不到，而且呢还陪着李娟一起去狗的主人是已经找到，还陪着李娟一起去了医院。那么在李娟妹妹当时报案向警方提供的信息当中呢，躺在地上的李娟呢是被路过的一个姓严的人发现的，继而是拨打了120。在急救车赶到之前，严某是先行离开。不过李娟妹妹口中所说的事发路段位置也是很偏僻，也没有监控，他的话也是难以印证的。那么现在通过媒体的调查，就发现这样的一件事情真相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了。不过李娟男友承认曾经撒谎，那么咱们就来请郭律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李娟受伤这件事情肯定是真实的了，那么她的家人她男友的行为，对媒体和公众撒谎说李娟受伤的原因是救助一个小女孩，而这件事情呢，从目前的报道来看是根本不存在的，那么家人男友他们的这些行为是什么样的性质，是否会涉嫌违法犯罪呢？郭律师。 首先呢，我们分析这个李娟家人和她男友的行为，我们要说一个法律的规定，也就是司法解释。在2013年，两高出台了一个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那么这个里面涉及到利用网络虚构事实的这样一个行为。那么在这个解释里面，一般认为网络造谣它本身不是个犯罪行为，但是利用网络造谣而出现的一些其他情况可能会构成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或者非法经营等等这一系列的罪。在这个解释当中，第5条的第2款，编造虚假信息 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众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的第293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定罪处罚。 嗯， 那么这个行为他确实属于在网络上散布虚假信息，同时由于他隐瞒了事实，然后虚构了一个虚假的事实，而且他得到了一些财物，这个本身还构成了一个诈骗罪。我们国家对诈骗罪的规定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那么这个里面有两个这个情形，一个是虚构事实，第二个是隐瞒真相。那么本身这个事情李觉受伤是真实的，但是李觉受伤并不是因为救助其他人而受伤的，所以说隐瞒了一个真相，同时呢虚构了一个事实，所以说它符合诈骗罪的特征，最后也募集到了公众的这个诈捐款啊，80万的这样一个行为是符合诈骗罪的特征，所以这个一个行为触犯了两个罪名，在刑法学上叫做想象竞合犯，是择一重罪处断的，所以说我认为这个行为是构成了诈骗罪的。 嗯，而且80万这个数额可不是一笔小的数额呀。 对，在刑法理论当中，对于诈骗罪的话，这个属于数额巨大的情形，最重可以处无期徒刑。 那么当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从报道当中呢，现在还不能够搞清楚到底是谁出了这么一个主意，到底是当时报案的李娟的妹妹，还是李娟的其他家人，或者就是她的男朋友。当然了，她的男朋友是承认说她向媒体撒了谎了。那么李娟本人是否知道这个情况，是否同意，因为也有可能当被恶犬咬伤之后，当家里人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有可能是属于一个昏迷的阶段，或者是在医院被隔离，并没有办法直接来面对媒体哈。那么这样的一些细节呢，都是没有在报道当中我们能够查出来的。如果说之后有人去调查，而且能够查清，那么参与者是不是都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就是刚才您提到的都是属于诈骗犯罪的嫌疑人了。 首先李娟本人是否知情是一个关键点，如果李娟本人不知情这件事儿，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李娟本人他是不构成犯罪的，但是其他的参与人，参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所有的人都会涉嫌诈骗罪，而且这里面是有一个主犯和从犯的这个区别，主犯是指主动的虚构事实，而从犯呢属于帮助犯，去帮助这件事的实施的，所以说所有的参与人都会构成犯罪。 嗯，那么刚才是说现在的报道看不出来到底是谁出了这样的一个主意，李娟本人是不是知情，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个事情被媒体报道出来了，显然是疑点重重，而且涉及到了公众的爱心捐款80万呢，那么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部门去主动的调查这件事情呢？ 对于捐款这件事情来说，比如说这个事情是真实发生的，李娟确实是因为救人而被恶犬咬伤，如果是这种情况，发起的捐款也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这样 需要， 就算有真有其事救小女孩受重伤，这样捐款也不 符合法律规定，它需要有民政部门的备案，有民政部门组织，有相关的机构来监管的。最后有这个善款的去向也要监管。 嗯。 所以说它违反了法律规定。但是就本身这个事件来说，它已经构成诈骗罪，是由可以由公安机关主动介入调查。对于公安机关主动介入调查的犯罪，在我们国家规定，只有五种罪以外是不可以主动介入的。这五种罪叫轻告罪，在法律上，是虐待罪、侮辱罪，还有暴力侵犯婚姻自由罪，还有侵占罪，这五种罪属于轻告罪，也就是不告不理，受害人不去报案的话，公安机关是不能主动介入的。其他犯罪都是公安机关应当主动介入的一种犯罪。 那这个显然是属于公安机关应当主动来介入调查的了。 是这样的。 嗯，那么如果说哈，这个事情现在经过媒体的报道，前期这么多有爱心的人给李娟捐款，其实都是基于大 部分哈、啊、都是基于他是认为李娟真的是救了一个小姑娘，让小姑娘为了避免恶犬咬伤，自己被恶犬咬成了这个重伤，现在急需钱，这么一个情况。那现在大家知道说，哦，原来不是这么回事儿，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第一自己受骗了，第二呢，因为受骗的这个情况，虽然李娟受伤是事实，但并不是说救小女孩受伤，所以大家想说，那我可能就不想捐这个钱了，我想把这个钱要回来，会有这样的一种心理，而且这也是很容易来理解的。那么这样的一笔钱，那刚才呢，我们看到报道当中哈，这个李娟的男朋友倒说了，对，我是撒谎了，不过这笔钱还是会用于李娟的救助的。好像他这一句话就会让人觉得说，哦，反正被咬伤是事实，被咬伤是事实，既然大家已经捐了，那就用在他身上吧。但实际上按法律来讲，这80万块钱既然刚才已经说到了涉嫌诈骗，好像就不该归他们来用了，对吧？ 是这样的，因为属于诈骗所得的话，是应该由公安机关追缴然后返还给受害人的，这里的受害人就是指捐款的人。 那如果说现在有一些人他自己想主张这个权利，除了静静的等着等公安机关去调查这个事情，把它作为一个案件来处理之外，那些在捐款当中主动捐款，然后现在知道事情跟当时报道出来的不一样的人，想要回这笔钱，他们还能有别的办法吗？ 他们一般来说可以选择先行报案，由公安机关进行侦查，如果最后这个案件它本身不属于诈骗的话，也可以向法院起诉来要回他的爱心捐款。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确实是因为现在看到报道和之前的说法是截然不同的，但是这样的一些报道还不能够作为法律上的一些证据，所以咱们只能是说根据现有的情况来分析，有可能它构成涉嫌诈骗。 是这样的，这些只能是一种线索。 那么这样的一些线索，当捐款的人知道了之后，他基本上就是最佳的方案，就是或者是主动报案， 对， 或者是等待公安机关的主动介入调查这件事情之后，把善款来返 回。是这样。 那么咱们说到这件事情，这个真实的这一部分，就是李娟确实是被恶犬咬伤。那么按照事后记者的调查，她的男朋友也承认，李娟受伤呢是在自己的狗场里。如果说哈，中间没有这种骗捐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单纯的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李娟被咬成了和现在一样的重伤，按照法律责任来说，那谁应该对李娟的受伤来承担责任？承担什么责任？ 这里涉及到一个动物伤人的情形，在法律上规定，对于动物伤人致人伤害的这种事例，是由动物的所有人或者负有管理义务人的管理义务的人承担责任的。只有在受害人，这里的受害人是指比如说李娟受到动物攻击的这个受害人，他如果有过错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减轻动物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责任。所谓的过错，比如说受害人是主动挑逗这个动物，比如说去挑逗狗，导致这个狗把这个受害人咬伤了，这种情况是可以减轻动物的所有人和管理人义务。那么这个里面，动物所有人和管理人承担的是无过错责任。我们一般了解到的侵权责任都是指过错责任，也就是说加害人是有过错的情况下，基于过错承担他的责任。但是这里的动物伤人这个事例，它是一种无过错责任。如果是动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他即使尽到了他的管理义务，也要承担责任。 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实际上该对李娟的伤情负责的，尤其是说涉及到这个去医院救治等等这样的情形的，是应该这个狗场的主人，其实就是她这个男朋友，他应该来负这个责。 是的，是她的男朋友负责的。是这样。 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因为这件事情存在着一个编造了一个李娟救小女孩被狗咬伤的一个这个情节来骗捐。那么如果说哈，他们没有编造这个事情，那李娟呢，按照法律的这个责任来说，被狗咬伤了之后，她的男朋友应该对她的伤情来掏这笔钱。 是这样。 可是如果李娟还有她男朋友，包括李娟家里边，可能真的是说伤情很急，但是家里边没有办法一下拿出这么多钱来，想向社会上进行一些募捐捐助的话，正常的渠道他们不能够直接向社会来求捐是吗？ 是这样的，他一个办法就是向相关的民政部门去申请困难补助、困难救助。如果是这个困难补助或者困难救助不足以治疗他的疾病的情况下，也可以在 民政部门的监管的情况下向社会公开的募捐，但是不能虚构事实，不能用这种方式。 所以就是说向民政部门的一些机构去求助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因为那样是要走程序，可能时间上会比较长。第二种方式就是在 民政 部门 的 监管下 去募捐， 那么那种情况下既然有监管了，那恐怕这种编造一些情节在这里面引发大家的这种更多的同情心，这些情况就会受到一个限制了。 是这样。 好，非常感谢郭律师那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呢，咱们警法在线继续来和您聊。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五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群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那咱们今天关注的第二个事情呢，是发生在10月18号晚上7点钟的时候，三名儿童预谋杀害了女教师。这三个儿童呢都是留守儿童，他们为什么要杀害女老师？小小年纪的学生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邵东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呢，接到群众刘某报警，说他的母亲李某某是一位教师，是在校的教师，在小学的宿舍楼遇害了。接到报警之后，邵东县公安局立刻组织民警赶赴现场。经现场勘查、走访排查之后，发现当地的在校学生刘某13岁，赵某12岁，孙某11岁，有重大作案嫌疑。10月19号，办案民警分别在邵东县和连桥镇将刘某等三人抓获。经查，2015年10月18号，这三个儿童预谋到新联小学对在校教师实施抢劫。当天12点左右，三个人窜到了新联小学宿舍楼，将被害人李某某叫出宿舍，持木棒对他进行殴打，并拖至卫生间，用布堵住李某的嘴巴，被害人李某相继而死亡。之后呢，三个人将李某这位女教师的手机以及2000多元的现金抢走。这样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出来之后呢，真的是说再一次使得舆论哗然。三个儿童，最小的才11岁，最大的也不过是13岁，而且都是留守儿童，居然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咱们先从法律角度来，请咱们今天现场请到的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的郭子福律师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件事情。其实当时报道的时候您也注意到了啊，这三名儿童杀害女教师，而这三个孩子其实他们真的还就是孩子，还不到14岁。 对， 而14岁这个年龄阶段在我国刑法当中是在承担刑事责任方面是有非常明确规定的。 是这样、 您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首先我们在我们国家的刑事里面规定的有三个年龄段，一个就是14周岁，一个16周岁，还有个18周岁。那么这个14周岁以下是不承担刑事责任 年龄，也就是说任何刑事责任都不承担的一个年龄段。十四周岁到十六周岁这个年龄属于限制刑事责任年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年龄段犯罪的只有涉嫌暴力犯罪的，我们国家涉嫌八种犯罪是承担刑事责任的，比如说爆炸罪、放火罪、故意杀人罪等等。对于十六周岁以上是完全刑事责任年龄阶段，也就是十六周岁以上的所有刑事犯罪都要承担刑事责任。那么为什么还有十八周岁？是指十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所有的如果涉嫌犯罪都不适用死刑。 嗯 啊，还有就是十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考虑减轻他的责任的。 嗯， 所以这是三个责任年龄段。 按这三个年龄段来说，这一个事件当中的三个犯罪嫌疑人，他们都不到十四周岁。 对，所以说十四周岁以下的他们是不承担刑事责任的。不是 承担刑事责任，他们是不是就 不作为犯罪处理？ 那就跟他们没有关系的呢？也不会吧？ 在刑法当中，他确实没有关系，但是并不是说在社会上就没有责任了。我们社会上要对他进行教育，这个就是所谓的公读学校。由于他的监管人没有尽到监管义务，所以说由社会来履行监管义务的就是公读，要进行适当的监管和教育。 那么在这样的一件事情被媒体报道出来之后呢，我也看到现在这两天哈，很多媒体都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评论这件事情。有的时候说这根本就不是说儿童怎么了，而是说整个社会他们的这个价值取向啊，包括这个社会成年人，尤其是这些孩子的离他们最亲近的人，应该是他们父母，他们整个的这个价值取向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都是非常跟我们所认为的正常的正确的是发生严重偏离的。那么从法律角度您有什么感触呢？ 是这样，其实我们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监管人的责任没有，法律上没有赋予他们更强的监管责任，这是我们法律的一个误区，也是一个失误。所以说在今后的立法当中应当进行完善。就拿我们很多国家啊，就是中国之外的一些发达国家来说，他们 包括一些发达地区可能也都会有不同的法律上对监护人他的一些法律上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 是，就像中国的香港，因为前段时间我在深圳出差的时候遇到一个香港人，他说我今天晚上必须赶回香港，原因是香港的法律规定我不能离开未成年人，不能过夜的。所以说我们在中国的一些地区他对监管人的责任也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们大陆呢对这一块是应该进行立法。 在法律上通过法律来让这个家长更多的尽到对孩子的这种监护的责任，而不仅仅说是出了事儿之后可能这个家长要承担一些民事上的赔偿责任，孩子被送去公读学校了。但这样的事情怎么来预防，恐怕并不是说一两个报道引起大家的重视就能够预防。 对，所以说要在立法上进行用形式来立法。我们国家很多留守儿童，那么很多人父母成年父母去外出打工，但是把自己的未成年人的小孩呢留在家里，失去了监管，在这种情况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说我们国家在这个责任上面应该用刑法来规范，如果他的家长离开未成年人离开了一段时间，就应该进行处罚。就应该判刑，这样的话 就应该对家长 进行 处罚和甚至到刑法的程度， 到刑法的程度才可以规范。 那么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不到十四周岁的孩子犯罪，刑法上他确实是不需要承担责任了，但是他们还要被送到 公读学校。对， 有社会来监管。那么这样的一个监管，他和我们平常想象的少管所或者是说成年人所理解的这种监狱，它的差异会有多大呢？ 他首先肯定是不能在监狱，也不能在普通的看守所，因为监狱是对于犯罪人对已决犯的关押。看守所是对于违法的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关押。对于少年他不构成犯罪的话，在刑法上是没有权利进行处罚，但是说可以相关的少管所它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机构，它是一个社会机构，所以说是由社会来监管的。 我们国家这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国家，所以这个在国外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我们也查到资料说，这个公读学校哈，它是不属于行政处分，或者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是 不 属于刑 罚 的处罚的一个范围。 对， 除了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要求，在课程设置上和普通学校是相同的之外呢，公读学校在加强法治教育的内容，针对未成年人严重不良行为产生的原因，以及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开展矫治工作。这可能就是公读学校本身的一个特点。你是一个学校，来这儿的未成年人，就算像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三个人犯了这么大的一个滔天大罪，那么在这儿还是要正常接受义务教育里边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同时还要针对他们犯罪的这些行为产生的一些原因以及心理特点，还开展矫治，这是咱们国家的一个特点。 对，是这样的。 不过刚才呢，我觉得还是郭律师说到的这一点，因为这三个儿童他们确实都是留守儿童，而留守儿童这一次是在咱们刚才说到的是个安徽这个地方。那之前像贵州的毕节，多少次出现了留守儿童，不管是自伤自残，还是带着姐妹一起自杀等等这样的事件，甚至之前被冻死等等这些事件，已经几次三番的留守儿童这样的一个字眼，几次三番刺痛了大家的神经。那么真的是说用一个什么样的法律手段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我想刚才郭子福律师所说到的，对监护人他加强法律上的一个责任，甚至要上升到刑责，恐怕应该是以后的一个出路。好，这件事情咱们说完了，再用一点点时间呢跟大家聊另外一个事情，也涉及到了一个少年，不过这少年啊18岁了。最近啊，广州的一位市民刘先生，他在使用中的手机正用着呢，突然用不了了，被锁机了，这屏幕一下黑了，而黑屏呢当中出现了一条想要解锁加 QQ 这样的提示。这事儿好像很多人都没有遇到过哈，也很难想象。但确实现在也是，如果说是这一天正该开始，或者是在一个什么过程当中通着话呢，忽然手机不能用了，那我相信很多人都是非常抓狂的。所以呢，当黑屏当中出现了这个加 QQ 的提示，刘先生就赶紧加了这个 QQ， 然后根据后面的提示转账300块钱。倒不多，300块钱转过去之后呢，这手机还就恢复正常了。就在19号，警方通报，黄埔警方是抓捕了一名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嫌疑人，一个18岁的少年。这个刘先生啊，还是说他转了300块钱手机解锁之后，立刻就报警了。警方接到报案之后呢，立即展开了调查，并且迅速锁定了嫌疑人，并且在黄埔区的赵西村抓获了嫌疑人，这个18岁的应该算是一个青少年了，姓谢的这个男孩。经过审讯，嫌疑人谢某承认了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作案事实。他仿冒手机客服群发邮件，要求用户登录指定网站更改管理手机的资料。一旦有手机用户登录这个钓鱼网站，并且输入相关的资料和密码，嫌疑人立刻就会盗取用户资料，并且通过更改这些资料对手机进行远程操控，使手机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同时呢，发送提示信息，要求手机用户和他联系。不少手机用户联系了嫌疑人，一般支付300到500元不等的费用之后，手机就恢复正常使用了。那很多人在遇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呢，也觉得300-500块钱花出去了，手机又恢复正常了，也就懒得去报案了。那么民警经过调查发现啊，这个嫌疑人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面，向10000多个 QQ 号码发送虚假信息，非法获利近40000元。目前谢某已经被黄埔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然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那说到这个谢某这个少年啊，那咱们也是来请问郭律师，这个少年的做法他涉嫌触犯什么罪名呢？ 这个里面涉及到几个罪名，一个就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对于我们国家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当中有两个罪名，一个是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还有一个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那么对于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由于这个 是一个行为犯，也就是有这个行为，比如说侵入他的计算其他人的计算机系统， 或者是高考的这种题库当中， 对，只要侵入了就算犯罪，所以说这是个行为犯，即使侵入之后没有进行数据的删除，所以说对这个犯罪的要求比较高，是指国家的重要部门，比如说国家的安全机关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国防的